他一边写一边说，脖梗折断显然是致死的原因，就是说他没有喝许多的水，一经打捞到水外，尸体就很快会僵硬，最好趁僵硬以前赶快把它弄到汽车外面来，不然的话就费事了。奥尔斯点了点头，问道， 死了多久了，医生？ 说不清。奥尔斯瞪了他一眼，又把嘴里的雪茄取下来，瞪了雪茄一眼。 很高兴认识你啊，医生。一位验尸官看了5分钟，还不能断定人死了多久，真是件怪事。 小个子医生苦笑了一下，把表格簿放回皮包里，把铅笔别在背心上。如果这个人昨天吃过晚饭的话，我会告诉你他死的时间。啊，假定我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吃了饭的话。啊，但是5分钟可不行啊。 他脑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跌落的时候撞的？ 小个子医生又检查了一下伤痕。我想不是，这是用包起来的凶器打的。他还没死以前皮下就已经出了不少血了。 是用包着皮的铅头棍棒打的吗？ 很可能。法医点了点头，从甲板上拿起皮包，沿着台阶走上了码头。拱门外边一辆救护车正在倒车，把他接了上去。阿尔斯看了我一眼说， 咱们走吧，真不值得来，是不是啊？ 我们沿着栈桥走到了岸上，登上奥尔斯的汽车，他把汽车转到马路上，顺着有3条快慢车道的公路驶回城去。公路被雨水冲洗得非常干净，车窗外面覆盖着一层层粉红色地台的黄白沙砾的小山，绵延不绝地从车窗外飞驰而过。几只海鸥在海面上盘旋着，像浮在波浪上的一件什么东西给扑下来。远处有一艘白色游艇，好像悬在空中一样。阿尔斯对我翘了翘下巴说， 认不认识这个人？ 当然认识，斯腾伍德家的司机，昨天我还看见他在擦洗这辆汽车呢。 我不想盘问你，马龙，我只想告诉你一下，你给他们家办的事同这个人有没有关系就行了。 没有关系，我连这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 欧文·泰勒，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 说来也挺有趣的，大约1年以前，这个家伙因为犯了诱拐妇女罪，叫我给关了起来。 据说他是同斯腾伍德家的二小姐跑到油马去了，姐姐追上他们，把他们给弄了回来，欧文被拘留了起来。可是到了第二天，他姐姐又亲自到地方检察官那里替这个司机说情，请求检察官把他给放出来。据这个姐姐说呢，这个年轻人想同他的妹妹结婚，只不过他妹妹没有看到这一点。他妹妹想的只是在酒吧间开怀畅饮一通，再开个酒会，所以我们就把那孩子给放了。至于他们是不是还用他当司机，我们就没有那么多闲工夫管了。过不了多久，根据例行公事，我们收到了华盛顿寄来的欧文的档案和指纹。这人过去在印第安纳州也做过案，6年前因为抢劫未遂判过6个月徒刑，拘禁在县监狱里，就是狄林杰越狱逃跑的那所监狱。我们把这份材料转给了斯腾伍德家，但是这家人好像没有把他解雇。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这家人真是怪啊。昨天晚上的事，他们知道了吗？ 还不知道，我现在得去通知他们一下。啊，别惊动了他们的老人，要是可能的话。为什么？他的操心事已经够多的了，再说他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你是说雷感的事？我皱了皱眉头。李干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不是在寻找李干，据我所知没有人在为他操心。 哦， 奥尔斯凹了这一声之后，就沉思地注视起车窗外的大海。汽车差一点驶离路面，从这时起直到我们开进城里，他几乎就没怎么说话。他在好莱坞中国戏院附近叫我下了车，又把车调回头，向着西面的阿尔塔布里亚克雷桑方向驶去。我在一家便餐馆吃了午饭，看了看当天下午出版的报纸，我没有看到有关盖格的消息。吃过午饭，我沿着大马路向东走，想再看一眼盖格开的那家书店有什么新情况。身躯瘦削、黑眼睛的珠宝商仍然站在商店门口，站立的姿势也同昨天下午一模一样。当我走进书店的时候，他那副好像把我看透的眼色也同昨天一样。书店里没有任何变化，墙角的小书桌上仍然亮着那盏灯。昨天我见到那个穿着类似小山羊皮的黑色衣服、头发发黄的女郎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向我走过来，脸上仍然挂着昨天那副似笑非笑的表情。你想，她刚说了两个字就停住了，银色的指甲在身边一屈一伸地挠着。她脸上的笑容非常勉强，简直不像在笑，而是在做怪相，只不过他自己认为是在微笑而已。我又来了，我一面用轻快的语调叽叽喳喳地喊着，一面朝他扬了扬手中的纸烟。盖格先生今天在家吧？ 对不起，我想他不在。他没在家。我想想，您是想要那个？ 我把墨镜摘掉，用它轻轻敲打着左腕的内侧。如果一个人体重190磅，而又能表现得一派风流潇洒的样子，那正是我这时努力的目标。 我上次提到的几本出版书，只不过是装装门面啊。 我得小心着点儿，我有一些他想要的东西，他早就想要了。 银色的手指甲梳理了一下一只戴着耳环的小耳朵上面的浅金色头发。 您是个推销员啊。那好，您可以明天再过来，我想明天他会在的。 别装蒜了，我也是干这行的。 他听到我这话眼睛眯缝起来，直到只剩下一线淡绿色的闪光，就像森林深处树影掩映中的水潭的波影一样。他用指甲掐着手掌心盯着我，连呼吸也停下来了。 怎么，盖格先生生病了吗？ 我可以到他家里去找他。哎呀，我可没有时间一趟趟的老跑啊。 他的嗓子哽住了，我还以为他马上就要晕倒，一个马趴摔在地上了。他的整个身体在瑟瑟发抖，一张脸就像又酥又脆的馅饼皮一样裂成八瓣，但是他还是把裂开的几部分又重新拼在一起，只不过很费力气，就像纯靠意志力把一件非常沉重的东西举起来一样。他脸上的笑容又回来了，嘴角眼角都弯曲得很不像样子。他喘了口气说： 没有，他没有生病，他不在城里，你去他家也没用的。你明天能再来一次吗？我张开嘴，正准备说什么，忽然隔扇上的门开了1英尺宽的一条缝。昨天那个身材颀长、皮肤黝黑、穿着紧身皮上衣的漂亮小伙子正往外探了探头。他的脸色苍白，紧抿着嘴唇，他看到了我，连忙把门关上。但就在这一开一关之间，我已经瞥见里间地上摆着几只木箱，箱子里垫着报纸，每只箱子都松松地装着一些书。一个身穿工作服的人正在忙着装箱，该个先生的一部分财产正在向外转移呢。门关上以后，我又把墨镜戴上，摸了摸帽檐。那么就明天再说吧。啊，我很愿意留一张名片，但是啊，你也知道干这行的嘛。啊，我知道干这行。他又打了个哆嗦，涂着唇膏的嘴唇发出一声轻轻咂吮的声音。我走出书店，顺着大马路往西走到了一个拐角，再沿着横街向北走，直到转回到书店后门的一条小巷里。一辆车厢圈着铁丝网但是没有任何标记的黑色小卡车正停在书店外面，车尾对着书店的后门。那个身穿崭新的工作服的人再把一只木箱掀到车厢里面。我又走回到大马路上，在该个书店旁边的一个街区上找到一辆出租车，这辆汽车停在一个消防龙头的旁边。一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正在方向盘后面读一本惊险杂志，我把头探进车窗，叫他看了看手中的一元钞票。这一辆车干不干？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警察，死人侦探。我就爱干这个，杰克。他笑着把杂志插在反光镜的后面，让我上了汽车。我们绕到街区的后面，停在该个书店对面的一条巷子里，仍然停在一个消防龙头旁边。停在该个书店后面的卡车大概一共装了一大木箱。这时那个穿工作服的人把车厢的铁丝门关好，勾上后挡板，坐到方向盘的后面。我对司机说，跟着他。穿工作服的人发动了马达，往小巷前后看了一眼，很快就把车子向另一个方向开走了。他向左一拐，绕出了这条巷子，我们也依法照办。我看到这辆卡车向东转弯，开到富兰克林大街上，就吩咐我的司机叫他靠近一些。他没有这么做，也许是没能把车驶进。等我们的汽车开上富兰克林大街，这辆卡车已经把我们甩到两个街区后面了。然后汽车又驶入葡萄树大街，驶过葡萄树大街以后上了西大道。在驶入西大道以前，我们一直看得到前面的卡车，但是在这以后却只看到了卡车两眼。这条街道车辆太多，我的这位愣头愣脑的司机又跟得太远了一些。我正在一点也不客气地向他指明这一点，远远开在前面的卡车又转弯向北驶去了。卡车拐进的这条街叫布里塔尼广场路。等我们的汽车也进了布里塔尼广场路的时候，已经看不见这辆小卡车的影子了。我的司机隔着车窗里的横玻璃向我说了句什么，叫我不要着急。我们的汽车以每小时4英里的速度缓缓驶上山坡，在每一个矮树丛后面寻找那辆失踪的卡车。两个街区以后，布里塔尼广场路向东弯过去，在一块空地上同兰德尔广场路汇合起来， 就在这块空地上伫立着一栋白色公寓，前门开在兰德尔广场路上，地下车库对着布里塔尼广场路。在我们的汽车驶过这栋建筑时，我的愣头愣脑的小司机宽慰我说，卡车不会开得太远。就在这时，我向楼房下面车库的拱门里看了一眼，正好看到我们追踪的汽车倒进去，后门已经又打开了。我们把车开到公寓楼的正门，我下了汽车，门厅里一个人也没有，也没有电话台。一张木头书桌靠墙放着，桌子旁边是一个镀金的分隔信插。我看了看信插上的姓名，一个名叫约瑟夫·布罗迪的人住在405号房间。斯坦伍德将军曾经给了一个叫 Joe Brody 的人5000元，为的是不叫他再同卡姆鬼混，叫他另外找个女孩子去寻开心。可能这里住的就是这位 Joe Brody， 我敢打赌一定是这么回事。我绕过一段短墙，走到铺着花砖的楼梯口和自动电梯的入口处，电梯的顶盖同地板在一个水平面上，电梯升降通道旁边也有一扇门，写着车房字样。我打开这扇门，沿着一道狭窄的楼梯走到了地下室。电梯的门开着，那个穿着新工作服的人正气喘吁吁地往里面落箱子。我在他旁边站定，点了一根纸烟看着他。他不喜欢我这么看着他。过了一会儿我说，别超重啊伙计，这架电梯只能载半吨重的东西，这些箱子要运到哪儿去？ Brody 405号。这人嘟囔了一句，你是管理人吗？哎，我说这看起来可是真捞了一大笔啊。那人用白眼珠子翻了我一眼，哼，都是装的书。他没好气地说，这煤箱子100磅重，真是不轻啊，我75磅就够背的了。哎，留点神啊，别超重。他往电梯里装了6只箱子，走进去，关上电梯门。我顺着楼梯走回了门厅，走到大街上。那辆出租汽车又把我载回市区我的办公室所在的大楼。我多给了那个小伙子不少钱，他给了我一张折了角的业务名片。这次我把名片带回屋里，没有顺手扔在电梯入口处盛着沙子的陶瓷桶里面。我在7层楼靠后街的一面有1间半房子，前半间一分为二，是我的办公室和接待室，我只在门口写上自己的名字，此外没有写什么，而且只是写在接待室的门上。这一间小屋子的门我总是不上锁，为了万一在我出去的时候有主顾上门，而他又愿意坐下来等着我的话。真有一个主顾在等着我。这是一个女人，穿着浅棕色带花点的呢子衣服，男士衬衫，系着领带，脚上穿着手工做的便于走路的皮鞋。他的袜子同那天一样薄得像纸，但是今天却没有把两条腿露给我看。他的头发油光漆黑，罩在一顶罗宾汉式的女帽下面，这顶帽子至少要50美元才能买得下来。但看上去，无论是谁，只要有一张吸墨纸，用一只手就可以做一顶。他说，啊，你到底起床了？他对着我的屋子里的摆设皱了皱鼻子。

暖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我把一根纸烟衔在嘴里，盯着薇薇安·斯滕伍德问他，谁是普鲁斯特？他的脸色有些苍白，神情有些紧张，但是看上去他像个在紧张的气氛下仍然能够从容运用智慧的人。哦，一个法国作家，一个颓废派艺术家，你是不会知道的。哼，算了，别提这个人了，到我的寝宫里去吧。他站起来说，咱们两个人昨天谈得不太投机，也许我太没有礼貌了。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礼貌。我说着用钥匙把通往隔壁的门打开，开着门让他走进去。我们走进这套房子的另外一部分，这里有一张已经有了些年头的红棕色地毯，5个绿色文件箱，其中3个装满了加利福尼亚气象记录，有一份某家公司赠送的月历，上面印着在湛蓝的地板上翻滚着的加拿大5胞胎小女孩。这5个女孩都穿着粉红的衣服，生着褐黄色的头发，闪闪发亮的黑眼睛大得像特号的干梅子。此外，屋子里还有3把仿胡桃木的椅子，任何一间办公室都一定会有的一张办公桌、吸墨纸、笔叉、烟灰缸和一部电话机。办公桌后面自然也免不了摆一张吱吱扭扭的转椅。他在办公室的另一面坐下，对我说，你不太注意门面啊。我走到门边塞信孔前边，取出了6封信、2张明信片和4件商业宣传品。我把帽子扣在电话机上，坐在椅子上。平克顿也不讲究门面，干我们这行赚不了多少钱的，如果办事实诚的话，哼，装点起门面来，那就是说你在赚钱咯，或者是希望赚钱。啊，你诚实吗？ 他一边问着，一边打开自己的提包。他从一个法国制的珐琅盒里取出了一根纸烟，用一只小打火机点着，把烟盒同打火机放回提包里。他没有把提包扣上。我呀，哼，我费尽心机要诚实。那你是怎么干起这个不干不净的行当来的？你又是怎么同一个私酒贩子结婚的？哦，天哪，咱们别再吵了行吗？啊，我今天一早上都在给你打电话，往这里打，往你的住处打。关于欧文的事吗？他听我这么说，脸上的肌肉绷紧了，声音变得很温柔。可怜的欧文。这么说，你知道这件事了？一个在地方检察官手下干事的人带我到里多去了一次，他以为我可能知道点什么内情，实际上他知道的比我还多。他知道欧文想同你妹妹结婚，曾经想过。他一言不发地喷着烟，用他那双黑眼睛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或许那倒是个好主意。欧文爱上他了，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这种事还是很少见的。他在警局里被关。维维安耸了耸肩膀，不在意地说，他过去没结交好人，在这个犯罪案件层出不穷的混蛋国家里，警察局的档案就意味着这么一回事。我不想往深里追究这件事。薇薇安把右手上的手套剥下来，咬着食指的第一个关节，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我来找你不是为了欧文的事，你还不想告诉我，我父亲找你究竟是为什么吗？哼，不得到他的允许，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是关于他们的事吗？这我也不能说。我把烟斗装上烟丝，用火柴点着。他看了一会儿我喷出的烟圈，这以后他的一只手伸到打开的提包里，取出一个厚纸糊的白信封，他把信封从桌上扔过来。你还是看看这个吧。我拿起信封来，收信人姓名地址是用打字机打的，西好莱坞区阿尔塔布里亚克雷桑3765号，薇薇安·里感夫人收。信是由一个专门递送函件的服务所派人送去的，从邮戳上看，发信时间是上午8:35。我把信封打开，取出一张4¼×3¼英寸大小的有光纸照片，信封里只装着这张照片。这是卡门坐在该个摆在矮台子上的那把高背柚木椅上拍的照片。卡门戴着耳环，像他刚生到这个世界来时那样一丝不挂。他的眼睛比我印象中还要疯狂，照片背面什么也没写。我把照片放回信封里。欧文，他们要多少钱？5000块。拿回底板和另外已经冲洗出来的照片，今天晚上这笔买卖就得成交，不然他们就把这个东西送给一份专门揭秘人隐私的小报纸。这个要求他们通过什么途径提出来的？一个女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大约在我接到这个东西半小时之后。揭人隐私的小报纯属是唬人的，遇到这种案子，陪审团用不着退席商讨，当场就会判决。还有别的什么吗？还有点别的什么？ 他有些困惑不解地看了我一会儿。是有，那个女人说这张照片还同一件刑事案件有关，叫我赶快照他们提出的要求去做，不然的话我再同我的小妹妹谈话中间就隔着一层铁栏杆了。最好答应他们。是什么刑事案件？ 我不知道啊。 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他在家里，他昨天夜里病了，现在还没有起床呢。我想是这样的，昨天夜里他出去了吗？ 没有。 我不在家，可是家里的佣人说他没有出去。我到拉斯奥森达斯去了，在迪马马尔斯开的柏树俱乐部玩土轮盘来着，把衬衫都给输光了。这么说你挺喜欢土轮盘了？那是得把衬衫输光。他把腿翘起来，又点上一根纸烟。是啊，我喜欢玩轮盘赌。斯滕伍德一家子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赌博的，而且总喜欢赌输。就比如说吧，玩轮盘赌呀，嫁给一个不辞而别的丈夫呀，58岁年纪还要参加障碍赛马，结果呢叫马压在身上落个终身残废呀，等等等等。斯滕伍德家一家人呢有的是钱，用钱买来的都是不兑现的玩意儿。 昨天晚上欧文开你的汽车做什么去了？ 谁也不知道，他没有得到允许就把车给开出去了。每逢他休息的日子，我们总会让他开一辆车出去，但是昨天晚上并不是他休息的日子。他撇了一下嘴，想说，哎，你想……我打断他，他知不知道这张裸体照片的事？ 我说不准，我觉得很有这个可能。你能马上弄到5000元的现款吗？ 要是不同爸爸讲，或者不向别人借，我当然弄不到了。我也许能从艾迪·马尔斯那儿借得到，他应该对我大方一些。哎，天晓得， 你最好去试一试，说不定有急用。 他身体往后一靠，把一只胳膊搭在椅背上。报告警察怎么样啊？ 倒是个好主意，但是你不会这么做的。 嗯，我不会。 当然不会，你需要保护你的父亲和你的小妹妹。你不知道警察还会挖掘出什么来，没准儿是一件他们也沉不住气的事。虽然在办理敲诈案件的时候，警察总是尽量把事情掩盖起来。 你能在这件事上做点什么吗？ 我想也许可以，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我要做和怎么做。 我喜欢你， 他突然说。 你相信奇迹？你在办公室里，哎呀，有什么喝的吗？ 我打开一个很深的抽屉，取出一个啤酒瓶和两个小酒杯来。我把杯子斟满，我们对饮起来。他啪的一声扣上提包，把椅子向后移了移。他说， 我会弄到5000块钱的。我一向是 Eddie Mars 的一个好主顾。此外呢，还有一个原因，他也应该帮我这个忙。 你也许还不知道呢，哼。 他朝我笑了笑，那是一种还没有到眉梢就被嘴角忘记的笑容。 露丝蒂拐跑了的那个女人，就是艾迪的妻子。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紧紧地盯着我，又补充了一句： 你对这个不感兴趣吗？ 这会使寻找他的尸变得容易一些。如果我再寻找他的话，哼，你认为他同现在这档子事 没有什么关系吧。他把空杯子推给我，再给我倒一杯。你这人可真是，从你嘴里什么也掏不出来，人家说话你连耳朵也不竖啊。我把他的小酒杯斟满。你已经从我这里把你要知道的都探听去了，我不是在寻找你的丈夫，这就是你想打听的事。他一下子把酒杯放下，他呛了一口，啊，或者说给他一个机会装作呛了一口。他缓缓地舒了一口气。罗斯蒂不是坏人，如果他做坏事也绝不是为了几个小钱。他身上带着15000块钱，全是钞票，以备不时之需。他喜欢这么说。我同他结婚的时候，他身上就带着这笔钱了。他离开我的时候呢，仍然带着。不会的，卢斯蒂绝对不会干这种敲诈勒索的小事儿。他拿起了信封，站起身来。好吧，我和你保持联系。如果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可以给我住的公寓大楼打电话，那里的女电话员会把消息转给我的。我们向房门走去，他一面用信封敲着自己的手指节，一面说，你还是觉得不能告诉爸爸。我得先同他见个面。快走到房门的时候，他站住了，又把照片拿出来看了看。哎呀，他的体型很美，是不是？他把身体往我这里靠了靠。你也应该看看我的，他一本正经地说。可以安排一下吗？他忽然的尖声笑了起来，一条腿已经跨出了房门，又转回身来，冷冷地说，你真是个冷血动物，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人呢，马洛。哼，还是我可以叫你菲尔。当然可以了，那你也可以叫我薇薇安。谢谢你，里根太太。见鬼去吧，马洛！他走了出去，没有再回头。我让门关着，站在那儿，手一直放在门上。我愣愣地瞅着自己的这只手，我的脸有一点发烧。我走回办公桌前面，把威士忌酒放回原处，把两只酒杯涮干净，收进了抽屉里。我从电话机上取下了帽子，给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找波尼奥尔斯接电话。他已经回到那鸽子笼里去了。告诉你，我没有惊动那个老头。管家说他自己啊，或者哪个女儿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这个欧文泰勒住在车库上面，我检查了一下他的东西，他的父母都住在艾奥瓦州杜布克。我给那里的警察局打了个电话，叫他去问问欧文的双亲打算怎么办。斯滕伍德一家人会付给他们一笔钱的。是自杀吗？说不准。他没有写下什么来，他是私自把汽车开出去的。昨天晚上除了里甘太太以外，别人都在家。里甘太太同一个叫拉里科布的花花公子到拉斯奥森达斯去了。我查对过。我认识那里一张赌桌上的侍应生。你对那里的豪赌应该管一管了。哎呀，你还不知道咱们这里的黑手党吗？ 别那么天真了，马洛。那个孩子脑袋上的伤痕叫我很起疑，在这件事情上，我想你一定能帮帮我的忙，对吧？我喜欢他这样提出问题来，我可以拒绝他，而又不感到自己在说谎。我们互相道了个再见，我离开了办公室，买了三份午后出的报纸，雇了辆出租车，坐到法院，把我自己的汽车从停车场里取出来。几份报纸都没有登该个的事。我又看了看他的蓝皮记事本，但是那上面的密码仍然同昨天晚上一样的固执，不肯泄露秘密。雨后，拉文特雷斯半条街上的树木绽出了绿油油的嫩叶，在午后澄澈的阳光中，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街后面的陡坡和躲在暗中开枪的杀人凶手逃走的一段室外楼梯。后门对面沿街有两栋房子，这里面的人可能听到了枪声，也可能没有听到。该个的住房前面和整个这一街区上都一点动静也没有，房前的箱形树杖绿阴阴的一片宁静，房顶上的木瓦仍然湿漉漉的没有晒干。我开着汽车缓缓驶过该个门前，反复琢磨一件事。昨天晚上我没有搜寻车库，该个的尸体既然已经失踪，我也就不想去寻找他了。这样做反而会打乱我的步骤，我想的是把他的尸体拖到车库，弄上他的汽车，然后再把汽车开到洛杉矶附近上百个荒凉峡谷中的任何一个，尸体就能很容易地处置掉，多少天甚至多少个星期也不会被发现。但是这样做要有两个前提，必须要有该个的车钥匙以及房门车库的两把钥匙。从这条线索下手，就把侦查的范围缩小了许多，特别是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已经把该个身上的钥匙揣在了口袋里。我没有机会搜查车库，车库的门上着锁，而且在我把汽车开到车库前面的时候，篱笆后面响起了脚步声。一个身穿白绿相间的方格衣服，金黄的头发上扣着一顶纽扣大小的女帽的女人从篱笆后面夺了出来，睁大了眼睛望着我的汽车，好像她刚才没听到我的汽车开上来似的。接着她把身子一扭，马上又躲回到篱笆后面去了。不用说也知道，这个人是卡门·斯特恩伍德。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大师级人物之一，雷蒙德·钱德勒第一部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演播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